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哇，中秋节即将到，我昨晚开始看月光，看到眼光光啊。我是小张张， 今日是盈月，盈月盈月，月亮靓到转。我是小张， 我同你一样，今日是9月28日，盈月，祝大家花好月圆。 哇，花好月圆， 吹咗 团圆啦，你团圆啦， 好啦，想团圆咧就留意今日，因为我哋咧快活人咧四个主持同大家一齐团圆团圆，喺呢个10月4日啊， 下个星期三， 冇错啦， 我仲未买到粉红色裤啊。 冇人着粉红色喎、啊，你今次 我着啊， 搵啲喷漆同你喷咗佢咯，搵啲粉红色嗰啲吓， 傻嘅边有人咁样做、啊？ 早两个礼拜咧，朋友们咧打唔到电话嘅，今日有机会啦，十一点之后 咁好啊， yeah, 又 open 啊， 再接15个电话， 唔、啊、知问咩问题咧，有冇贴士？ 提醒大家嘅就系话咧，记住11点之后嘅话，打嚟1872388，1872388，我哋仲有少少嘅名额系需要大家嚟到呢一度啦。我到10月4日嘅话约定大家，我哋会喺我哋嘅何文田地铁站同大家见面嘅， 哇，有前瞻啊！ 就系讲啲哪样嘅运动吓，2023启动嚟。十点十六分开始我哋嘅风骚爆人，提醒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今天会发现不散，谁也会怀疑，今天会找到祝你愉快的意义，今天你走的一晚全部都不要知，我知我知，今天周末就体恤一定周末，连空间都好放阔，连寂寞也都快活，多等周末，无需思想的周末，无需将悲伤再活， 聚会啊！除咗我哋咧，当然仲有嘉宾啦，同埋到时又同大家玩下游戏啦，咁样每一次咧，要求大家打嚟嘅时候咧，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咧，系问下大家嘅。 有几简单啊？ 今日嘅问题嘅就系话，究竟啊，我哋呢个活动系喺几时、几月、几号举行咧？ 我知道系2023年， 冇错。 同埋 10月， 冇错。 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冇错，下个礼拜 系啊。 究竟系几多号咧？嗯， 睇下日历先。 一阵间11点打嚟1872388，我哋希望喺10月4日见到你。 呀！ 一定要啊 ，B B 你要嚟啊 ，B B。 有啲好多人已经话嚟啦， 唔知有冇整个灯牌？ 点样都好，我哋都好多人要多谢嘅，因为其实呢一排收到好多嘅礼物，特别系琴日我哋有一位嘅听众 Yannis。 哇！佢真 係 好有心啊！ 係， 我琴日出去，跟住有個哥哥派入嚟，佢話：你唔係有個粉絲嚟咗啊？我話我冇約喎。 係喎，應該唔係就係一個咁多㗎。 唔係一排，一個攞住個袋。 係啊，我知啊。 好嘢，好嘢，好有心。 你哋好有心，真係好 多 謝。 多謝 ，thank you。就算係乜嘢嘅話，我哋都多謝。 冇錯，冇錯。 希望大家都中秋節快樂啊！ 係啊，所以啊，十月。下个礼拜三 再讲， 我明白你讲乜嘢，因为你知唔知道我成日搞错咗啊？因为你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嗰个日子就系星期几咯， 系啊， 系咪？我成日以为系星期四，但系其实唔系咯， 冇错， 搞到乱。 两点半啊，记住 啊，冇错啊，阿定我见到你啊。 喂，同埋今日咧星期四啦，爱好系列啦，咁啊，因为听日已经系中秋啦吓，咁所以今日我哋爱好系列咧， 甩啦，人月团圆， 正啊！ 我都系谂紧呢样嘢，一定系同月亮啊、团圆啊。 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即系中秋节嗰日咧，仲有十分钟多出嚟。 嗯、 如果边一个朋友有需要咧， 我一分钟得唔得？ 系咪啊？ 我必 必十分钟。你知唔知有呢啲嘢玩噶？ 有 嗰阵时我有拍卖过嘅，就系同一啲名人食饭。 系啊，我知 一个 dinner 咁咧，就有底价嘅，跟住大家咧就会举啦，就 嗰啲股票嗰啲好犀利噶啦， 好噶，其实几好玩嘅。有时嗰啲推出嚟系冇人举， 咁好肉酸。 诶，我举咯， 系 啊，我唯有就我打个圆场。你明唔明啊？就我講，大家幫到我爭，咁就完啦件事，好好笑， 好 玩。 其實拍賣真係叫你哋有冇玩過拍賣㗎？ 唔係以前 N 年前咧， 喺一啲 某個 商 場嘅拍賣咧，我有玩過。 你拍咩嗰次？ 唔記得啦，點會記得啊？ 你拍定係賣啊？定係賣啊？ 定 係 俾人拍 賣？你係舉嗰個啊？ 係啊，我因為嗰陣時佢係我哋公司嘅客户嚟嘅廣告公司，咁佢就喺某商場嗰度 搞 嘅，係啊，叫做一蚊拍賣， 係一定有啲妹嘅， 反應幾好， 係 你最緊要起標價唔好高，如果你起標價 一蚊咯， 係咯， 我永遠起標價都唔會高嘅，因為佢就咁樣你先至會爭， 同埋因為咧普羅大眾咧佢未試過咧，所以佢好開心，兩蚊。 几型噶，你咪 系啊，型噶成件 事。我嗰阵时拍埋啲地咧，我觉得好犀利， 好犀利。 哇，你真系哇几惊啊，大佬，你举错咁点算啊？ 系啊， 系公司派你出去噶嘛？ 嗱，呢啲我哋真系未必掂到啦。 系啊， 连即系年宵市场咧，我有一次又跟一个老板去， 系 都好紧张。 我想知系点样啊？ 嗱，因为 头嗰个档啊嘛， 系啊，佢有啲佢系真系志在必得嘅， 系 即系特别嗰啲诶门口位啊，咩又干货失货， 点都举手噶啦， 系 啊，有啲位 置 系连。 钱都照举噶啦，嗰啲 照举噶啦。咁嗱，其实咧，佢话俾我听，佢同啲行家咧，其实打晒 倾好晒噶啦。 嗱，因为都互相 呢个位唔好 争， 系啦，唔好同我争。 咁样样咯，但我去到佢都紧张嘅，即系我睇住佢都紧张。 系，因为你喺侧边， 诶，应该 惊你乱咁举， 举错咗，打个黑字举咗上， 加五十万。哇，好型， 杀晒佢。 边个同我争？ 其实咁都几惊啊！ 但系因为年宵市场都多人争嘅，以前嗰时就好多人争，而家都应该系啦。希望大家都涌出嚟消费啦， 系啦， 夜缤纷 啊，夜缤纷啊， 因为有嗰个诶，要有嗰个气氛咧，你先至会想消费。 冇错， 系啊，你想消费嘅，你自自然然你买得一样，你会买好多嘢。 系啊， 买完嘢之后你又想食嘢噶，食完嘢你又想饮嘢啦。 咁饮完嘢 咧，屋企咯， 又由头嚟过。再人嚟过，喂拍卖真系好开心。其实咧，就算有时唔关你事咧，你见到个气氛咧，好似好似咁咧，啊，你会特别紧张。 系啊，紧张噶， 系啊， 紧张噶。你有冇试过啊？ 我冇试过，但系我系见过，就系有啲人真系好叻嘅。诶，无端端你可能行过嗰啲即系旺角嘅街头，你有冇见过？有一啲人咧，佢可能去买一啲，即系你觉得哇，咩啊？买一套刀。 嗯。 我睇过啦，我踎喺侧边睇过啦。 我觉得嗰个哥哥真系好想拎翻，即系我真系好想向佢学习啊。 系。 佢 哋 嗰 啲 wording 犀利到爆 ，wording 勁啦！現場嘅反應犀利咧，因為圍住佢全部都係師奶。 係啊，嗱有啲係妹嚟嘅。 我雖然知道係妹嚟嘅，但係都有一啲嘅就係會問埋啲唔等式 嘅 問題，就會令到你唔知點答好嘅。 係啊， 佢都可以有本事兜得翻。到最後尾嘅就係萬變都不離其中嘅話，都係叫你買嘢。 梗 係 啦。 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 係啊。 唔單止咁樣啦，譬如可能呢啲咁樣嘅哥哥，我覺得佢真係好佩服佢哋之外嘅話，佢係冇 dead air 嘅喎。 又係一路講 一 路講， 一路講 话我自问我就做唔到啦。咁同埋我就同埋佢又见过，有时佢就喺街嗰度真系拍埋咯，就系拍埋嗰啲一蚊开始嘅就都系啲唔等使嗰啲咩煲啊、 刀 具啊、冇 错、 啊，一啲嘢啊，你唔知啲咩艾灸啊，多数都系嗰啲嘢，我会企喺度睇嘅， 净系睇佢表演啫。 嗱，我亦都即系请教过一个人，佢话如果你喺街边卖呢啲咧，卖嗰啲嘢咧，最好系即时见效嘅、 嗯， 例如磨刀石， 嗯、 哇！你只把刀系咪好钝啊？阿姨，你屋企把刀系咪都系切唔到肉啊？嗱，乜乜乜，重重重重，冲、 啊！ 哇！你好瞩目噶，即系跟住， 你会即刻想买？ 即刻 让，你讲真系，哇！系、 啊， 我屋企真 系 有一把刀。 实质上系咪嗰把嚟嘅咧？其实 都系嗰把，系嗰把。佢睇住你当住面，咁样冲冲冲冲磨完之后，佢一切，我、你就会觉得好 啊， 美食。 系 跟住佢就 话： 阿姨唔使谂啦，你系咪嫌贵？即刻送多把刀仔俾你， 阿姨已经唔好意思再唔买啦。 嗱、 啊，啊、 见系你啫，佢就会讲埋啲咁嘅嘢噶。 冇错， 系 今日啫，听日都冇 啦。老板炒我都冇所谓啊。嗱，哇！但我 其 实咧，佢真系好犀利。我冇做过，但我觉得呢啲嘅技巧系 非常高， 非常 唔系咁容易嘅。 系 啊，因为佢即时嘅反应其实系好快啊。 仲你仲要面对冇人嗰时点咧？ 系啊，系啊，佢、都一样照讲嘅喎，并不欺场，童叟无欺啊。系咪 好 犀利？ 好正噶！ 各行各业都有佢哋 嘅奇才啊！佩服佩服， 有啲卧虎藏龙啊！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记住十一点嘅约会吓。到时如果你第一想，一齐喺几多号话？ 十月四号约定你， 记住咯噃，就要一十一点打电话嚟啦。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说梦话，像昨天。 欢你，我哋有 Beyond 你就过10:29。今日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有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另外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样地都有骤雨噶。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都有风骚嘉年秘笈，今日同样都在这个环节12点出现。今个礼拜讲啲乜嘢？就是讲夫妻之间的和睦的问题嘅。 肥脚，我间酒楼装修紧啦，我带你去行下先啦，睇我啲豪装得唔得咧 ？Sarah， 我对你好有信心，不过咧，我知道装修紧嘅地方咧危机四伏，都系唔睇住啦。 Why so serious？ 只要我哋跟足安全措施嘅话，就安全噶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装修酒楼应情报工场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落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应情报工场危机四伏，规矩要跟足安全是福。我系 Vivian 陈慧敏。 我就系工业嘅意外咧，大家都唔会见到啦，唔想见到啦，所以大家留意多啲我哋嘅即安剧。今日咧，阿话强哥同埋阿瑞姐一齐咧，同我哋嘉宾一齐演出即安剧。 你把声冇事啊嘛？ 我把声有事，而家越嚟越有事。 诶、欸，唔好啊，顶住啊，10月4日啊，坚持住。 好啊，好啊，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杭州亚运游泳项目港队的何思培和谭海林出战女子50米自由泳初赛，分别晋身决赛。已经夺得100米和200米自由泳金牌的何思培又出24秒94。总成绩第二名晋身今晚举行的决赛，谭海林以25秒61的时间，总成绩第七的时间入决赛。国家队的张宇飞初赛游出24秒50，接近亚运纪录的时间第一名入决赛。亚运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总成绩得到第10名，无缘晋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建议，日后所有工程涉及密闭空间都要向劳工处上报，认为对业界有警惕作用。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表示，每日有过千计工地开工，每次开工要预早申报执行有困难。他又提到，在工程分判制度之下，总承建商与分判商责任如何划分，视乎合约写法，并无统一。根据劳工法例，雇主有绝对责任保障工人安全，责任最直接。香港营造师学会义务师傅陈志敏认为，今次西九龙地盘致命工业意外并不反映法例法规有重大缺失，最重要是執行是否到位。学会提倡工地管工监工具备安全训练，就表现水平注册较只是靠政府或者法例规管好。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四月立法会已经通过大幅提高职安健法例罚则，这类严重疏忽事件若果掌握了证据，会同律政司商讨认真考虑以最新条文的可公诉程序处理，最高可判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重申，就今次事件不会只是追究前线责任，会一直追到大盘，逐层看责任有多少。元芳商场属于港铁旗下物业，被问到港铁有没有责任，孙玉涵说，在法例之下，港铁是今次地点的占有人或业主，工程是聘用了承办商，根据过往经验，通常是承办商出问题。孙玉涵又说，今次意外很罕见，会就每宗意外吸取教训，两周内完成巡查全港密闭空间工地。 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星期二至星期三舉行了第14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九次會議，並一致通過修改憲法涉及核武力量的內容。領導人金正恩說，通過憲法明文規定實現核武器發展高度化，以保證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壓制戰爭，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內容，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他又說，修改相關憲法內容是完成了用最高法律保證北韓核武力量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歷史政治任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30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4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11.3跌3.5，腾讯控股297.8跌4.2，友邦保险63.3跌7毫，盈富基金18.07跌1.8，阿里巴巴83.6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60.98跌5.2，港交所285跌5.2，中国海洋石油13.76升1.6，中国平安44.45跌5毫。中国石油股份5.94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6，日元149.43，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9，人民币7.31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813点，跌558点。港金报175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19美元，卖出18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道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仍然系挤塞噶，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应该嘅位置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刚才就影响到狮隧出九龙要间封，而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但窝打老道的意外影响到联合道去窝打老道都是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较早前而家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正常啊。红隧的港岛去翻九龙咧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喺港。 港岛区，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繁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啦，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院委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思芬同 Kitty 崔洁彤为你揾嚟 张明雅。 即系唔好觉得做咗妈咪之后咧，小朋友就系即系你嘅成个世界。当然佢哋系即系占有你嘅世界嘅好大部分，但系我觉得都可以有梦想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思芬、 崔洁彤， 第一潮妈。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想参与我哋10月4日嘅活动，记住11点钟吓，记住11点钟之后。 十一点钟做乜嘢啊？ 打电话嚟18723888。 18723888。 冇错， 记住嗱， okay， 我真系想见到你噶 B B。 好啦，喂，嗱，人生咧有好多嘅决定要做嘅，但系做咗之后经历嘅年月咧，可能会心生后悔啊。网上咧选咗10样咧比较多人，因为最多人咧感到后悔嘅第一嘅10样嘢啦。咁样， 你俾我哋估下先。后悔，我谂系一系工作，一系爱情、 家庭，好多嘢啦、 啊。 家庭嘅工作啦，好、快讲下、就是、第十位。系呢个第十位咧，唔知道系有啊，定系冇嘅人后悔多啲啦。就系、是、有小朋友，有小朋友，即系生咗小朋友，生咗小朋友咧。其实我谂，如果要做， 对唔住，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呢一个嘅设定系喺边度国家或者乜嘢年纪？ 佢 净 系 话 网上选出， 网上选出、 okay。 最多人后悔的十件 事。咁呢个网上系喺边度嘅网上？ 系啦，咩网站 啊？ 我香港睇到嘅， 喺 香港睇到嘅，系啦。 有小朋友唔使后悔啊。 有啲人會覺得嗱，即係咁講啦。 點解我會咁樣問咧？我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其實我諗唔同嘅地方對於佢哋後悔嘅事應該都有啲唔同。再加埋嘅就係你嘅年紀，你如果係乜嘢嘅年紀嘅話咧，後悔嘅嘢亦都唔同。所以其實你而家咁籠統地去講話，就係十樣你後悔嘅嘢嘅話咧，係好難講嘅。但係我只會覺得嘅就係當你如果係年紀大嘅話，應該選唔出嘅，因為冇嘢 你係 咁都 你點解要後悔啊？嗯、因為嗰樣嘢都係你自己人生嘅一部分嚟噶嘛，係咪？冇路，我覺得係行錯。 好有智慧啊！你啲説話 唔係，係因為咁你先至會開心 啊！ 係 啊，經歷過啊嘛， 係啊，你係你嘅經歷嚟噶嘛，係你自己嘅選擇嚟噶嘛。 就算俾你再作翻嗰個年紀嘅再做翻決定，都能係一樣嘅嚇。即、就、係、是、當時你睇到嘅係咁就係咁啦。 好嘅，好繼續嚇， 唔係有得講嚇。 好，第一個咧就係生小朋友啦。不過我又諗啊，其實生咗啲後悔一定。冇生到，但系而家哎呀，但系过咗咯噃，咁我真系唔知道啦吓。 咁梗系生咗嗰啲先至后悔咯，冇生嗰啲佢有咩资格后悔啊？ 嗯， 或者佢又错过咗。 哦，即系佢就觉得想而家先至嚟想生，咁又 可能 觉得冇生到。 系啦。 咁你话而家系生咗小朋友，你感到后悔啊嘛？ 而家嘅 咁咪即系你生咗，你先至觉得后悔咯。 哎呀，原来咁好自由噶！哎呀，原来咁生，即系呢个咧，我系觉得大家应该谂清楚先。 系啊，佢唔够成熟咯。 系啦，第九咧就读错学科或者揾错工。读错学科咧，我真系唔知嗰阵时每一个人拣学科咧，嗱，我只系讲自己啫吓。其实有阵时咧，都系嗰阵时嗰个思维同埋学校里边有啲咩学科，你感觉你入到咯。即系我入嘅时候觉得，我呢个成绩不如拣呢个会容易入啲，但系冇谂过呢个学科真系啱唔啱自己嘅。阿小强有阵时有冇呢个谂法噶？即系读啲咩有做啲咩？ 我已经有晒 planning 啦。咁犀利？ 系啊， 系啊，我都有， 真系啊， 就做乞衣。 我做唔到， 我做到，我唔知啊 pass， 因为我冇选过。 工作咧，工作你应该完全唔后悔啦。 完全，我其实应该咁样讲嘅就系，我从来都唔后悔我自己做过嘅嘢嘅。 嗯， 系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就算我而家就谂翻起嘅，就点解当日我唔敢咁咧？第一，你已经唔能够改过，唔能够改变。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喺当时，我真系冇咁嘅弹数啊嘛。 嗯， 我个弹数嘅意思嘅就系我其实。嗱，又咁講法，你點能夠可以推翻嘅就係可能係十年前你有某個抉擇。如果我揀咗另外一條路嘅話，又會好啲咧。你點知咧？你可能你揀咗另外一條路嘅話，你會仲唔好咧？ 仲衰啊！可能係啊， 冇得可以咁樣講嘅， 因為你冇行到嗰條路啊嘛， 你冇行到啊嘛， 係啦。 你黑月翻工有冇後悔啊？ 我從來都唔後悔嘅。 嗯，啱啦。 我好愛我份工， 應該。 所以我係一定會無論如何點樣我都會翻嚟。 冇錯， 因為呢個係我嘅 mission。 OK， 正好第八。冇认真读书，即系有啲人咧，可能好早出嚟做嘢啊，或者嗰阵时求求其其啊，过咗就算啊。 我觉得都系牙牙乌嘅自己。 我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吓。 但系有啲人真系唔系读书嘅材料嚟噶嘛。 嗯，唔系你当你自己尽咗力啦，冇尽力咯。 呢个可以有少少嘅，我会觉得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冇认真咁读书嘅话，有时有某啲嘢你想做，但系你未有嗰个资格。未有嗰個資歷，咁樣我就會覺得啊，點解當年若果係嘅話，可以即係係啊！ 即係我依家最後悔嘅就話我啲英文唔好，係啊，好後悔。 但係你成日講嘅喎，係咪都係練習緊啊？ 係啊，就因為唔好咯。 係啊， 你都係啊， 我都係唔好㗎，我 都係唔係你英文好好，你英文好好先啦，係 啊， 因為你成日講嘅，我 係啊 ，Well, no, you know, I think， 我最好係 你咪好咯，你有 think， 我冇啊 ，think 咋，就咁 think 咋。 好， 你仲有呢个？ 好啦，第七好得意，我觉得呢一个可圈可点。佢话冇多谈几段恋爱，点解要多谈几段恋爱咧？ 呢个唔好理佢 吓，系咪先？即系唔系以量去量度嗰个？ 即系佢可能净系一次唔系一次咯，中路咁咪好咯。 你一次就揾到嘅话，咪恭喜你啦，唔使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系啊，喂，其实失恋分手你估开心咩？ 但系都几开心嘅， 你主动又好，被动又好， 唔系，其实我觉得有时咧， 都唔好嘅。 你分手，我觉得你睇下你点样睇嘅啫。但系如果嗰个人其实佢系一个渣男，喂，你同佢分手，你唔好开心啊？ 都开心， 系咪啊？即系佢一个衰人，咁你同佢分手，你唔系应该开心啊？ 虽然当时可能都唔开心， 唔系渣男即刻走啊！ 遇到啲渣男，但系有好多都仲系喺度，即系系啊，咪 痴痴 仲系拖拖拉拉，应该咁样。 最渣嗰啲咧就系已经分咗手，个渣男咧仲要去揾人，即系渣中渣。 嗰啲叫咩？ 笑咩？ 系咪叫极渣？ 我唔知啊，渣中渣。 哇！只渣里面仲可以压啲渣， 咁所以压咗几次啊？ 系 好啦，第六就系冇继续进修，继续进修意思，譬如读下夜校啊，或者咧即系本来大学毕业再读埋硕士，即系嗰啲上即系继续。 咁你咪而家读咯， 我 都 系 持续进修， 从来冇迟啊，从来冇迟啊， 九十岁你都可以继续学英文。 阿黄占叔佢后来佢读再继续读几犀利 啊，粤剧啊，好嘢。 好啦，第五有啲相似嘅就系冇一啲叫 skill 啊，即系专业嘅技能，即系专业嘅技能。 冇乜所谓。 我知道有啲人咧会读一啲咧，我未必会读嘅，譬如 整水喉啊，通坑 渠、行山、大人行山，定系有啲咩？ 唔系你兴趣嚟嘅，冇所谓。 但我觉得佢啲几特别噶。 系啊， 系啊，但有冇用就真系唔知啦。 其实唔系有冇用嘅，你兴趣 学多一样嘢咯， 技能。但你讲紧技能同埋唔系你话兴趣， 所以我 头 先我话整水喉咯。 系啦，呢啲就系技能。 系啊， 我其实我觉得啲人好叻噶。 系啊，整 装修其实我觉得好叻。 我最佩服、最佩服就系开锁。 系啊， 我计过佢时薪嘅啦，佢五秒就开咗我个锁。 得一笃零一零。 系啊，我跟住同嗰个，你其实耐少少好唔好啊？我除翻你嘅时薪好高、 啊。喂，差成$800至$1,000嘅。 我嗰只喺国内啊，300几-400蚊啊。 系。 佢真係三秒內 係咩鎖嗰只門鎖？ 房門嗰啲鎖 點解會鎖咗 嘅？我梗係反鎖啦。咁、我有啲嘢想攞翻啊嘛，咁、逼不得已，佢、真係好快嚟到。 定係有女仔反鎖咗你 房門，唔俾佢入去。 我喺 我唔記得。 有时你会咁噶嘛？ 哇！啲时薪真系贵， 你觉得啊？佢哋真 系 好快， 比起你系 真系哇！嘈一声， 比起你 系啊，真系 唔使力咁 啊！又话即系嗰啲咪又快，系咪咁讲？ 好，第四，我经常都有呢个后悔嘅，就系冇好地理财或者存钱，咁啊将 大把钱啦，唔使啊， 就系咯，你搵到咁多钱， 唔好讲啲假嘢。 成日都讲呢啲嘅啫。 第三就系冇 即刻避避开唔讲，即系 系啦。 第三冇买一间， 我阵间整个 plan。 属于自己嘅屋，其实呢样嘢香港人会唔会特别多买屋啊？即系冇买屋啊，即系冇上车呢样嘢。 呢个你自己睇翻自己嘅能力啊， 系啊，上咗车嗰啲人又工到好辛苦，你又唔知嘅啫，系咪先？ 冇嚟 嘅。系啦，另外下一个咧就叫太早结婚。 诶，真系有保留啊！譬如话你25岁结婚，而家啲小朋友大晒，几 好 啊！ 系啊， 系 啊，啲小朋友好似你朋友咁样，系咪？出街嘅时候又话：诶，呢个你家姐啊，咁好 一齐唱卡拉 OK， 唔知几。 呢啲系好嘅，真系有仔趁乱生。 好啦，最后最后一个啦，就系冇好地 keep 好嘅身体，咁啊，即系可能系年轻嘅时候咧，即系好多 食烟啊、饮酒啊、 食烟酒 啊、 唔好嘅 习 惯 啊， 咁样。 啊，咁又系啊， 呢个系啱啊，系都系嘅。 你有冇后悔啊？ 后悔乜嘢啊？ 都话冇后悔嘅东西， 冇 好嘢， 真系冇。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一刻你有啲乜嘢唔好嘅，咁由呢一刻开始嗰度令到好为止咯。或者佢就你觉得你自己嘅身体，你之前嘅你系透支咗嘅，咁你咪开始好保养。自己咯，系咪先？ 收到。 Where do you go?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快乐的人生，生活是用来快乐的，不是用来计较的。感情是用来珍惜的，不是用来考验的。信任是用来沉淀的，不是用来挑战的。人难免有时会孤独，难免会寂寞，总会独自流泪。当你不开心的时候，请暂时远离你的身边所有的人，一阵间将莫名的情绪摆低，先再回来了。人生最大的压力就是怕压力。当你相信自己能够面对事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些人活得轻松，有些人活得沉重？前者是拿得起放得下，后者是拿得起却放不下。好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好，是未遇到好的人。欣赏你的人，你做什么都会觉得好；不喜欢你的人，你怎么做都会觉得你错。在乎你的人，你是怎样都好；讨厌你的人，你怎样都不好的。到了一定的年纪，要放开四样东西：没意义的应酬、不爱你的人、心中的怨气和虚情假意的朋友。但是必须拥有四样东西：面上要有自信，心里要有善良，血液里要有骨气，生命里要有坚强。流年似水，一切匆匆，有些故事未开始已经变成昨日，有些人未好好相爱就已经各奔西东。由今天开始，但愿你找到生命之中值得珍惜的最爱，然后好好地一起度过快乐的生命，请珍惜。 知不知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思考成才，知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能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喜欢的影子总找不到，旧日二人举世亦无，总找不到心中想景仰的，想景仰的英雄，我只好改变我，令我自豪，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嘅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受刺，永没法变改心中志，只因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起。今方知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想知怎爱旁人，先懂得爱自己，懂得怎爱惜你，自请得上最真的爱。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思考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数次，永没法变改心中志，只因你 今方知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 听听陈百强嘅《挚爱》啊！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重要嘅事情讲三次。10月4号 星期三2:30何文田站 会有咩事发生？ 你想知11点钟打电话嚟1872388，答乜嘢好啊？瑞瑞， 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爱好系列，我唔想再讲，大家都觉得好腻，系一阵间我哋嘅爱好系列嘅话咧，哇！呢一个真系犀利，因为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会讲嘅就系人月团圆。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紧张，好紧张， 星期四。 爱好系 耶、 yeah! yeah! 人月两团圆， 哇！中秋节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节日， 我都是， 同埋咧，一去到中秋咧、嗯、就年尾啦， 系啊， 跟住嘘嘘声， 天气又好， 啊、 又多嘢食， 又好， 大家又可以翻屋企食饭， 拉嘅感觉， 我真系好中意中秋， 系 啊，好好中式嘅节日，同埋系咪？ 冇错， 你圣诞节咧就好外国嘅，好 西方嘅、啊，但系如果你话中秋节嘅话，我觉得系属于一家人嘅， 冇错， 亦都可以系好浪漫嘅， 系咧、啊，因为月光有关啊， 几光啊， 啊 其实咧嗱，赏月咧，大家会觉得中秋赏月系最靓啦，咁啊，其实平时咧。我都好中意咧，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去望住个月光，望住月光有种好舒服嘅感觉， 系几好噶，系啊！ 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我住一间唐楼啦，有嗰个好难忘嘅赏月嘅经验就 系， 因为有个好长嘅骑楼啊，咁嗰时夏天嚟讲咧就系好热噶，咁我咧我爸爸啦同我哥哥啦咁啊三个人咧，因为嗰时候冇冷气机啊，咁啊一人立住一张嗰啲叫帆布床咧要开嘅，要折啊， 有啲木棍， 系咪啲木棍啊？你瞓过系嘛？ 我解瞓过啦。 其实唔舒服，瞓咗你掉咗落去嘅。 系咯，对腰骨真系唔好。 但系就嗰阵时冇办法，冇其他选择 啦。 但系就瞓喺嗰度咧，因为我哋嗰度啱啱系望落下边咧，就系一个比较繁盛嘅叫礼顿道嘅铜锣湾。 电车总站嗰边啊， 系啦系啦， 旧电车总站 系啦。咁咧夜晚虽然系冇咩车，但系间中都有啲车，但系嗰啲声咧 好浪漫， 好令到你慢慢就会瞓着咗。就记得嗰阵时有一晚咧，就啱啱就系有个月光，大家就望住三父子，哇！好开心，好、 啊、 好开心。 如果一只蚊飞埋嚟， 都好浪漫。 你就会， 都做咩啫？我讲呢啲你就话我， 人哋好地地喺度讲嘅， 我梗好地地。 你做咩要讲呢啲咁嘅嘢，而去带晒风景啫？系嘛？ 你有蚊你咪拍佢。 你只蚊觉得自己飞得好好系咪？ 呢个好，呢个好。 咁到后来我哋搬咗屋之后，咁我过咗好多年啦。当我亦都大个咗啦，喺呢个大学咧，有个好朋友咁有一晚咧嚟到我哋屋企嚟同，即系我哋喺度留低啦，冇走 到。女仔嚟噶啦，女同学啦。 咁咧就我 认咗佢啦，梁继章 闪闪烁烁， 有所谓咧？你个为人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好清楚噶啦， 冇错啦。 嗰晚又系另外一种体验啦，因为坐喺个露台，咁啱又系个露台啦。咁但系呢个露台咧就望山嘅，即系冇咗嗰阵时喺铜锣湾嗰啲啲啲啲车啊，就 系 好静，有啲树嗰啲。 嗱，我冇讲有只蚊啊， 你好似撞咗你只歌。呢个一定噶啦，我都估到一定有人接大棍波。 邓丽君 哦， 但愿人长久嘛， 买埋变咯， 点啫？哦，送俾大家享受每一晚同你最爱喺一齐嗰种光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好似在人间。转 经典的歌曲《但愿人长久》，邓丽君。 永恒经典来自苏轼的这一首《水调歌头》 啊、好 太好似。 今日咧，其实我都系准备咗咧，就系、是《水调歌头》嗯，因为咧，我觉得咧，我今日为咗我有系列嘅人月团圆啦，揾咗有好多同中秋有关嘅诗或词。 哇，呢、這个好啊！ 但系我觉得嘅就系睇咗咁多个嘅话，如果你话讲我后悔咧，我反而系后悔我自己冇好好咁样，系、喺中国文学嗰度你要收嘅就系有啲词或者系诗，我冇背得太多。 嗯， 因为其实都有讲过，就系、是、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吟诗 也 会 偷啊！ 唔好偷嘢。 人系非非常非常之浪漫，同埋我觉得系喺文学当中一个真系好精致，以及系好好嘅一个表达自己嘅一啲心情嘅方法嚟嘅。好啦，我哋又讲下啦，即系苏轼嘅《水调歌头》，识唔识背啊？ 唔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非常好。 今日我哋其实有一个系推动唐诗嘅一个活动， 我知 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咁样去支持，同埋要多多咁样去 学习 学习， 真系 唐诗 睇多啲诗同埋词咧，唐诗宋词咧， 嗯， 你会学多好多嘢 嘅， 系啊，系啊， 同埋其实你真 系 好精 嘅， 你谂下几句里面佢可以将你可能系几百个字嘅一啲心情或者系一啲嘅描写，你可以将佢咧就 系 好精简地摆喺里面。 嗱，头先你嗰个咧《千里共婵娟》咧，有个老师教过我，婵娟其实系指月色，大家记住，系啊，即系你喺唔同嘅地方。 望嘅都系同一个月亮。 冇错， 呢个推广唐诗活动咧就叫长安三万里嘅电影欣赏啊，九月二十八号咁啊星期四嚟嘅，就喺呢个九龙尖沙咀嘅元芳戏院，咁啊大家咧就到时睇下。参与下呢个叫长安三万里。 既然系咁嘅话，我都师兄大作。 嚟啦嚟啦， 等阵我落搵人攞啲 wine 嚟先，得唔得？ 系啦，听住啦噃。 好， 一年容易又中秋，祝你今年大丰收，快活不需要理由，风骚与你人长久。 哎，好嘢！ 翻开你的。小说快乐时消失于那边，聪明何处才累积到，使你学会望阔点，镜破了看着那闪亮而不是碎片，谁的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憾才长圆，人生方好意。在的脸，赶快地拍下照片。你要记住这欢聚，而不是太短。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憾才长圆。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笑，学得唱。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葱才越甜，在最坏时候想一片，这一点好片段。 小团圆， 黄远志， 好嘢！ 小团圆亦都系来自嘅就系张爱玲嘅著名小说，亦都有一句名句：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但是自欺欺人也不好，还是愿你那边天天天晴，下雨也手中有伞。 嗯，好句，好句，好句。 月亮最浪漫嘅地方咧，佢真系月缺。月圆， 嗯， 即系唔同嘅，哇！而家好圆啊，好圆满啊，跟住诶，佢又变咗上 圆圆，人生就 系 咁样， 起起落， 系啊！我有一次真系最近呢几年，早十年八载啦，我咪话俾人即系啦，人财两失喺东莞， 嗯， 咁后来咧慢慢有 边人咩人 朋友 啊啊。啊 啊，呢个系最伤心。 哦，你我讲嘢你又咁样。 唔系，我问清楚你啫，继续关心你啊，你人才两失。 系啊，咁啊，慢慢有啲朋友支持，咁你又又努力啦。咁然后去到终于搞掂晒啲嘢啦，就系褪翻晒啲钱俾人啦。然后有一年咧，都仲系喺东莞嘅朋友就搞咗个活动，咁、就系啲佢嗰个盘别墅盘，咁就请咗阿米雪姐姐，因为佢系东莞人嚟嘅，咁啊时近中秋，咁啊有啲活动，同埋佢啱啱嗰几年咧做完咗几套《溏心风暴》嗰啲戏，其中一套叫做《家好月圆》，又系讲月饼嘅，咁啊佢做完啦，日头做完嘢啦，咁夜晚咧我哋就喺嗰、那个。花園嗰度咧有啲草地，因為嗰個係別墅區嚟嘅，好多嗰啲綠化帶，咁我哋就喺個涼亭下邊咧，就喺度燒嘢食、飲酒、傾偈。嗰晚個情景我真係好記得。咁啊，朋友又問起我：，喂，你啲嘢點啊？因為大家已經飲咗少少酒啦，得幾個都係好熟嘅。阿米雪姐姐都喺度一齊傾偈， 佢唔知道你啲嘢嘅， 唔知道。咁後來講俾佢聽啦，咁啊，大家喺度傾偈，喺度分享。跟住咧，哇！我 有冇開名？ 开咩名啊？我个朋友唔理啦，我唔当佢朋友啦，delete 啦。 唔系有时你会开名讲，有时唔开名讲噶，你明白意思嘛？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咁佢跟住咧，佢听完我故事之后咧，佢哼咗几句歌，就系、是《家好月圆》嗰首歌。我阵间就会选呢首歌，其中几句歌词咧系咁嘅：是日过，谁能成为大器？谁人全无运气？借次抱你手臂。佢就張開對手，哇！我嗰一刻咧， 哇，感動！ 你明唔明啊？ 明啊！ 哇！我真係 懶得落，真係好感動。 你同我出去， 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唔啱， 無心害你。 想得这样美，当中少不免道别离，想欢欢喜喜，但清楚这道理，风光怎么会缓期？是日过，谁能成为大器？谁人全无运气？这次抱你手臂，我怎么竟顾忌？危难里我会陪着你，或是如同做戏，去到最美会各自飞。在平凡时候跟风洗礼，在抉择时候只好细腻。谁想讲骨气，尽天必须有一些。在时候知己知彼，在对立时候争取胜利，无非人生道理。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资助学校玫瑰岗中学计划在三年之后停办，其中一名学生家长兼家教会成员李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日前出席办学团体道明会的会议，会上提出学生可以转到港岛区另一间学校升学。他说道明会当时强调未商讨好，不会公布。李太说他们仍然在争取玫瑰岗中学继续存在，如果道明会不想办学，可以交由其他有心的人去做。他说现年中三的儿子入读这间学校之后，教师启发儿子的学习兴趣，他感到欣慰，很希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道明会已经成立中学过渡委员会，被问到教育局的角色是怎样，李太认为发生这么大件事，教育局理应参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建议，日后所有工程涉及密闭空间都要向劳工处上报，认为对业界有警惕作用。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表示，每日有过千计工地开工，每次开工要预早申报执行有困难。他又提到，在工程分判制度之下，总承建商和分判商责任如何划分，视乎合约写法并无统一。根据劳工法例，雇主有绝对责任保障工人安全，责任最直接。香港营造师学会义务师傅陈志敏认为，今次西九龙地盘致命工业意外并不反映法例法规有重大缺失，最重要是执行是否到位。学会提倡工地管工监工具备安全训练，就表现水平注册，教只是靠政府或者法例规管好。北韓通過憲法修正補充案，將核武力量政策明文寫入憲法。領袖金正恩強調將不會放棄核武基調，在外交方面構建反美戰線。北韓最高人民會議第九次會議過去的星期二至星期三在平壤萬壽台議事堂舉行，修憲是首項議題。韩联社报道，经审议通过之后，北韩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作为拥核国，以保障生存与发展权、遏止战争和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报道又指，金正恩发表讲话时批评美国和南韩以对朝动用核武为目标，启动核咨询小组，并且重启具侵略性的大规模核战联合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出动核战略资产，令到北韩面对的核战威胁提升至史无前例水平。他强调将会站在反帝自主国家的前线，与反对美国和西方霸权主义战略的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杭州亚运游泳项目，港队的何思培和谭海林出战女子50米自由泳初赛，分别晋身决赛。已经夺得100米和200米自由泳金牌的何思培游出24秒94，总成绩第二名晋身今晚举行的决赛。谭海林就以25秒61的时间，总成绩第七的时间入决赛。国家队的张雨霏初赛游出24秒50，接近亚运纪录的时间第一名入决赛。亚运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总成绩得到第十名，无缘晋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06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3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0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4元，跌2.1；腾讯控股297.4元，跌4.6；美团111.1元，跌3.7；友邦保险63.25元，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0.8元，跌7毫；阿里巴巴83.4元，跌1.1；港交所284.8元，跌5.4；中国平安44.35元，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3.7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7，日元149.43，瑞士法郎0.921，加元1.35，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24点，跌647点。港金报1750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99美元，卖出187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呢就车多缓慢。另外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有路陷，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天苍苍，野茫茫，股市筹之路，多年嚟究竟埋藏住几多？ 好味道，电视纪录片《丝路味道》，带你踏足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嘅中亚地区，沿途品尝地道特色美食，同时认识滋味背后种种故事。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风骚家庭秘笈， 结婚前是两个人的事，婚后就两家人的事了，怎样可以确保两个人甚至是两家人都这么开心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家庭秘笈， 请来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一首中秋团圆嘅歌曲啊，人月团圆歌曲。其实我觉得中秋节咧，细路仔系开心啲嘅，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对中秋节最开心系乜嘢？就可以买灯笼。我仲记得嗰阵时有多好经典嘅，即系嗰啲咩羊肚啊、兔仔啊，最冇钱、最平嗰啲咧，就是、一个折嗰啲拉嗰啲咧， 风琴灯笼， 风琴式嘅灯笼啦。但系嗰个亦都系最多玩嘅。咁啊，到我。大咗之後咧，到我有小朋友啦，咁咧會帶佢去邊咧？就嗰陣時屋苑咧，下邊有啲叫做playground， 即係嗰啲上梯啊咩嗰啲。平時夜晚咧冇人嘅，完全冇人來玩嘅。哇！但係中秋節先有一晚， 個個湧曬落去啊，好開心嘅， 鋪滿細路仔，個個都揸住啲燈籠。咁但係當然啦，到到我啲細路仔嘅時候，已經係揸嗰啲安全啲嘅燈籠啦，即係開有個。 冇玩嘅嗰啲， 系啦，咁就已經唔係嗰個 feel。 系啊，你哋有冇試過細個咧，一中秋出去玩燈籠咧，未出門就 燒咗嘛？ 梗係有啦， 我都試過。 我嗰陣買白兔燈啊， 白兔燈呢度燒， 白兔燈因為可以拖噶嘛， 係啊， 一拖到會點會越拖冇嘢嘅，原來即係變咗火度。跟住仲要俾啲，好似系啲兄弟姊妹笑你啊， 话、 你咧有鬼啊， 啲声都变埋， 你好唔开心， 好唔开心啊， 未出发， 系啊。真系未踏出家门， 好衰噶！嗰阵时候咧，你点嗰啲蜡烛咧，啲蜡烛会斜噶， 系噶，即 系个钳钳住， 系啊！你整得唔好咧，就 你点好都好啦，因为你拖得哇，跟住你哇刀手咁跑啊嘛！ 但系兔仔好玩嘅，兔仔 好玩啊， 四个碌啊嘛， 真系好靓个兔仔灯， 兔仔灯真系好中意， 个头朝咗夹下噶， 好似啲毛嗰啲咧， 系啊， 真系做得好， 嗰啲系皱纸， 皱纸嚟 嘅。你细个嘅时候，其实你有冇记得咧？手工堂其实有。教大家咧用竹篾嚟去扎羊肚灯嘅， 诶记得有， 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记得 透明玻璃纸， 好容易扎嘅啫，系啊， 兔仔灯啊复杂啲， 好似榄球咁样嘅嘢嚟嘅啫，系啊，好容易整。 兔仔灯就好难整， 兔仔灯就难啲，因为其实通常都会系最羊最，我咧系最传统最传统嘅羊肚灯咯， 啊羊肚灯， 系啊羊肚， 同埋嗰啲六角形嗰啲宫灯啊，咁 嗰啲好难扎嘅， 系啊 好难整嘅。 咁啊，除咗喺自己屋苑咧就好开心啦，仲有一次。更加開心就是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呢、這個香港人的地方，哇！真係多人多到咧。 我去過一兩次咋，即係去維園賞月啦，去一兩次，係啊，唔記得啦。 雖然多人， 啊、 但係好熱鬧，好有嗰種家庭一家人的感覺。帶嚟呢一首《彎彎的月亮》，女方。 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清清桂花香。遥遥怀里想，遥望明天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我的心从 我痴痴怀抱，摇摇怀里想，如梦仍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起，荡过匆匆岁月长。 一家人的享受，感觉特别温馨的有这首《弯弯的月亮》，雷芳。 好啦，我觉得中秋呢，除了话可以俾人呢，可以同自己嘅爱人啦，同自己嘅家人啦团聚啦，可以有呢一份嘅欢乐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特别喺佳节当前呢会感到孤单同埋会惆怅嘅。可能呢经历緊嘅就係人生任何嘅一个低潮啦，又或者人在他乡啦。咁其实呢不论呢我觉得你係喺一个乜嘢嘅环境里面嘅话呢，我都祝愿呢大家月圆之后所有嘅嘢就会好噶啦。咁同埋嘅就系，我觉得人事永远都系常变嘅，但系记得我哋望住嘅都系同一个月亮。好啦，我师兄又大发啦， 愿闻其详。 阿李姑娘， 听住，每逢思切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要好多谢黄天恩。表姐 Harry Potter 同卡文，冇佢哋冇同我哋计较分文，成就风骚快活人。 好诗，好诗， 将呢首歌送俾你哋。 大师今日嘅诗型好犀利， 好 阿强兄，不如你又大发诗型讲翻几句好嘛？ 冇。 咁我讲两句得唔得？ 请讲。 风骚快活人，有时好感人，有时笑到晕，唔听实身痕。 入得好，嗱，点解你要用呢个声咧？ 好似有大师嘅气氛， 有一代宗师嘅感觉啊嘛。 冇错， 成样 成样。不过点解我头先会有呢一首咁样嘅诗？系头先因为入去嘅时候，我就话啊，我要问一下咧，就系阿 Porter 究竟即系听我哋嘅电话个情况系点样咧？ 即系10月4日嗰单嘢。 冇错啦，咁其实阿 Porter 啦，咁佢已经成为咗我仔啦。咁佢同我讲咧就系话，好开心，有啲人咧就打电话嚟同佢讲，就系话听我哋嘅节目咧，觉得我哋大家喺度互窒，即系你又窒下我，我又窒下你，你又窒下我咁样，但系大家又唔嬲嘅，感觉上觉得咧，你哋好似一家人一样。我唔知啊，我唔嬲，我就唔嬲。 傻猪嚟， 哎呀， 傻猪嚟， 哎呀，我都估到噶啦。 我终于将个真相讲出嚟， 咁得意，佢即系个听众讲得好详细。 系啊，咁佢就话即系觉得咁样嘅节目咧，其实大家个感情真系好好，似一家人一样。佢话觉得好开心，即系听得好开心。咁所以我就真系，我觉得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嘅话，每一位曾经帮过我哋手嘅朋友，即系所以我头先嘅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就要特别多谢黄天恩，因为欣欣系最辛苦嘅， 系啊， 表姐啊， 阿表姐，表姐就系嗰个剧饰演表姐，嗰个就 系 表姐，佢叫做 Fiona， 系啊。而家我觉得最开心、你重要嘅就系其实大家已经系成为咗，譬如可能系《变脸人间》里面嘅一个角色嘅个名啊，我哋就已经叫咗佢啦。你呢啲系好。熟，大家系要即系一齐做嘢，你先至会有呢啲咁嘅嘢。 你知唔知啊？卡文几衰啊？佢叫佢做咩？佢叫做老猪啊！ 就系戏里边嘅角色。嗱，证明你 佢成日叫我老猪。 你个古仔里边啲人物咧，真系已经系融入晒，融入晒。系啊，冇错。 其实你真系噶，我觉得你一个咩八月再见 再 见 九 月 你 好，你不如每一个月份就换一换， 每一个月份 你换咗个月份， 十月再见十一月你好。 好少我哋其實是要求，你都記得他哋都要求咗，其實點解我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齊？ 啲人聽完上集結局之後，個個都話點解咁嘅咁樣？ 喂，如果阿老朱同阿 Cherry 一齊， 咁啊密切期待啊！ 其實好少我哋作為角色，我哋係要求你係嘛？ 再者， 你唔記得咗啦？ 啱 係啊！每一個人都要求，點解我唔可以同佢一齊啊？點解要咁樣啊？ 咁嘅 crazy 嘅諗法啦，仲有拜人仔啊！ 冇錯， 拜人仔都曾經要求過想同某人發生戀情。 咁我想問，咁你作為編劇咧，你會唔會都想繼續寫定係你唔想寫？ 我想寫嘅， 但 係我 覺得你都真係需要唞下。 係啊，我想去到一個位咧就停一停咁樣。 我自己感覺就嚇，我覺得你啱啱播完嘅嗰一集嘅話咧，到尾尾嘅時候嘅咧係有啲粗疏。 嗯，唔緊要啊， 我有同你講過， 有啊，真 係有啲粗疏，因為你 feel 到嘅就係你想收筆。是啊，你想收筆，咁有少少嘅就係落雨收柴嘅感覺， 迅速如見。 其實你可唔可以包裝你呢個落雨收柴呢個説話咧？你咁好詩，你可唔可以用 ring and collect the stick， 用一首詩嚟即係美化呢 件事？你呢段時間我有拖冇欠 嗱，你應承過我啦。其實好簡單，呢首歌咧就係我記得我第一次 form three。就同啲同學出去賞月，我真係唔知點開聲。 點解開聲講咩？ 咪問阿媽問阿爸咯，可唔可以出去過夜 ？Form three 喎， 過夜喎， 佢賞月啊，你 佢朋友屋企啫嘛， 唔係 賞月點解要過夜？賞咩月？ 人哋 moon， 人哋佢。后屘点啊？ 我要去南丫岛赏月，所以就冇船翻。 系啊，即系想，即系 form three 个年纪。 咁嗰次系第一次出去瞓。 是啊，即是第一次不回家睡应该。 哇，好大件事的。 你第一次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开口啊？ 不开口咯。 是一个好方法。 就不出钱。 你 讲真的。 不 得的。 有讲过。如果真的没车回我不回的。其实你有少少的台词给他听。 我知啊。 台词给他听。 我知啊。 那你收尾怎么讲啊？ 后尾呢我先问我姐姐。因为佢哋都未试过啊，系啊，女仔更加， 女仔更加啦，女仔更加。 咁我放飞系啊，咁佢话你试下同阿老豆讲咧，因为佢会即系包容啲 嘅， 即系男人咁样， 容易 佢就好， 因为佢都试过好似你咁，系咪？ 佢我记忆中佢都翻屋企， 惊俾人笨鸟蚊子肉。 咁第一次去到南丫岛嗰次去上月咧，我觉得成个天好光，好开心， 冇光污染， 系啊，因为嗰阵时都系 form three 啦，成班同学咁就望住月光喺度倾偈，倾到佢冇咗月光。 哇！ 系啊，呢一首就系望月啊！我谂翻起当时嘅情况，好开心， 即 系 倾一晚噶咯， 倾一晚就喺个沙滩度， 好开心， 系 成班马兰仔啊！我都几开心啊！再叫说正片，如此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情细乱爱已消，无向故高清月笑，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好醉掉，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人在变，愁与扰，面似坦率，心在笑，双手寻。未发现，仍向天公被折腰，情共爱也燃烧，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安。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 张学友呢首《望月》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0%，会唔会系最热嘅呢个中秋节呢？今日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预算呢个周末同埋都系有阳光同酷热。翻嚟我哋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开始风骚快活人另一个环节叫做风骚家庭秘笈。两夫妻关系点样去营造呢？点可以开开心心喺埋一齐呢？咁我听下一阵间嘅风骚家庭秘笈啦。好，先听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开始我哋每个月一次嘅风骚家庭秘笈，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家庭治疗师陈淑玲 Shelly， 欢迎 欢迎， 多谢大家 ，Shelly， 欢迎 Shelly 姐姐， 多谢，好感觉。无论结咗婚未结婚，即将结婚都可以听下今日嘅节目嘅。 系啊，当然啦，呢个咁大嘅话题，我亦都幸运咧，其实喺个中秋节之前一日可以接受到呢个访问， 系啊，团圆， 咦系， 系， 但系阿 U 头先讲到一样嘢咧，其实就喺团圆嘅日子咧，更加令到人哋咧嗰啲诗情啊、画意啊出晒嚟。例如咧系咩咧？应该 suppose 应该系好好团圆嘅日子嚟噶嘛。但系咧，亦都好倍即系感觉到咧，如果一个孤独嘅人， 因为有啲人有孤独可以冇噶嘛。 系啊，唔系一定系嗰个人咧喺海外噶，就算你身边，如果你同佢个距离啊，心里边嘅距离好远嘅话，其实都好伤心。 哎呀，讲得好好啊，系咪？ 咁但系咧要。達至到咧要發生，即係大家一齊可以合作到，其實咧好似一盤生意咁嘅。嗱，我唔係市侩， 要經營， 只不過要經營。 係啊， 譬如你做電台節目，係咪要經營啊？ 係 係。你哋三個，我諗都要經過好耐好耐嘅時間，要合作啦、磨合啦。但係如果喺婚姻上面，喺一對嘅男女上面嚟講，我簡單啲講男女先啦。佢哋要去相處，其實拍拖嗰陣時梗係甜蜜啦，係咪？但係其實冇乜嘢嘅經歷咧，令到佢哋要去一個好似一個好大嘅 project。或者一件事咧，佢哋要去商量。我哋拍拖嗰时多数做啲咩噶？大家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啦， 街啊、食下嘢啊。 但系呢啲唔会太大嘅，即系相处嘅困难噶嘛。最多咧就系今日你食日本菜，我听日食中国菜。 睇咩戏啊？喺边度玩啊？ 今日你睇呢，我就你，你就我，其实好快解决嘅。 分手嘅， 冇 为睇戏都分手， 即系呢啲好容易，好容易就得到嘅。 但系咧，好多时嘅问题咧，个大 project 喺边度出现咧？大家会唔会谂翻喺以前细个？旅行 系啊，一出去七日旅游咧，就有机会面对 即系嗰 个 地道旅行嗰啲 系啊， 系啦，因为 大家生活 打麻雀，打麻雀， 打麻雀，打麻雀应该系试你好唔好脾气喎，应该系外母外父外母试好唔好脾气， 系啊， 或者但系价值观或者时间观，譬如话咩叫迟到啊，迟到几多会嬲或者唔嬲啊， 系啦，但系呢度都系小问题，都未去到一个好快好即系大家要做一个 project 或者做一个经营上嗱，未去到咁快咁远， 哦，即系 拍拖嗰阵时咧。最大个关键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唔系筹备个婚礼先， 系 啦、 哦， 呢个就最多你哋听到咧，大家嗌交嘅时间， 唔系啊， 结唔成噶， 甚至未筹备之前咧就系结唔结。点样结啊？ 系啦，所以喺度谂咧，已经系有排谂噶啦。而嗰阵时先系 project 嘅开始嘛。如果呢个经营嘅开始咧，都搞得唔好嘅话咧，你谂下往后日子。头先阿 Yu 讲嘅生仔啦，头先其他人讲嘅话，如果要即系第日搬去边度住啦，近阿爸定近阿妈啦，系咪？呢啲已经系一个好大请唔请工人啦，已经系后话啦。但系筹备个婚礼第一部分已经系一个大 project 啦嘛。 都系都系。 由嗰阵时开始，如果磨合得唔好，我而家听翻好多嘅个案咧，其实你已经系翻。转头噶啦， 我出嚟你又讲好多，其实咧，大家即系结下唔系咁好嘅感觉嘅时候，就系喺筹备婚礼嘅时候啊。你 而家大部分嘅关键时刻， 关键嘅时刻， 关键时刻喺嗰度。 我冇谂过咁， 你冇 谂 过，因为咧，其实咧，而家譬如我见嗰啲个案咧，系你可能十几二十年结咗婚噶啦。咁其实咧，就翻翻转头咧，同佢问翻佢，其实当时你哋嘅婚礼边度出现嘅？系啊， 我原来个问题嗰阵时开始潜藏咗。 好简单啫，其实大家要商讨咧，生唔生仔先啦，讲个仔边个凑。 系 咁咧，女方可能咧，我假设啫吓，我 有冇自己阿妈咁样？ 可能交俾自己阿妈，或者咧佢已经觉得佢自己阿妈咧，诶好多其他嘅即系兄弟姊妹有加其他凑啦。咁咧佢就会可能话，不如夫家你嗰边啦，搵嫲嫲凑啦。但嫲嫲一个拒绝，哇，原来系记起心，十几年之后都会 都仲嬲紧。 仲唔正之仲嬲，係當時係已經最大嘅結咗一個好好大嘅仇恨嚟 嘅，一個心結， 一個心結好大。其實我可以講仇恨添，因為喺你最需要嫲嫲幫手嗰陣時， 屋企人唔幫你， 冇幫到你。但係呢個咧，其實都係講緊個討論，其實係講緊夫妻嘅討論啊嘛，係咪？佢哋未結婚之前咧，其實有冇有商有量？而家最难搞咧，就系佢哋冇乜商量噶嘛。但系个 project 喺开始就系个婚礼啦，喺开始佢哋要去签呢个纸嗰阵时，边个出席呢个婚礼啦，边个唔出席啦，个围 请边个啦， 嗰度已经系第一个部分啦。呢个已经要传统啦。好，当你去旅行结婚啦，咁你个两家人嘅屋企人，爸爸妈妈点交代点谂咧，亦都系另外一个谂法嚟噶嘛。其实个 project 嘅开始就系嗰阵时开始， 好复杂。 系啊，其实好复杂， 可以好复杂， 可以好复杂。所以要喺呢段即系十零分钟去讲到呢个咁嘅关键咧，我觉得第一个秘技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嗱，你哋咧，我净系假设问啦，男士先啦，男士如果你哋去好唔开心啦，当屋企发生啲事好唔开心啦，你搵啲 brother 去饮酒啊，倾偈嗰阵时，系咪好多时啲 brother 都会同你讲就系话？是不是他又搞到你好不开心啊？ 是不是阿嫂啊？ 是啊，阿 因為我都要問你㗎，其實、啊、你都一樣㗎咋？ 唔係喎，嗱、我講先啦，我真係好少同啲 brother 去飲嘢嘅，即係我都 咁你會信㗎嘛？你會信嗰陣時啲人會，哦，你唔會信，你收起心。 咁你會點啊？收起心， 一個人係啊。 哦，咁呢個係比較孤獨啲去處理。 孤獨。 好啦， 我真係啊，唔 會。Michael 你咧？ 我啊，我会饮酒，但我唔会攞呢啲嘢出嚟讲咯。因为第一，第一我唔知道人哋想唔想听啦、啊。因为你讲出嚟，人哋会觉得喂，有班人开开心心，你讲啲嘢做咩啊咁样。第二，我又觉得呢啲嘢家庭嘅事系自己处理，就人哋好难俾意见。 呢、两个系比较 系啊系啊。 比较自己 我觉得佢哋未必系同 brother 讲，但系总会有一个I don't know， 即系嗰啲会宣泄嘅渠道嘅，冇可能会信埋。 啊，因为咁，我问你女士啦，有冇同啲闺蜜啦去信啦？喂，系老公啊，话男朋友令到我好唔开心啊！ Uh-huh. 你啲 sister 会讲咩噶？ 我主动同佢哋讲嘅， 系 我就话今日出嚟饮酒，有啲嘢想同你哋讲。佢哋咪就系讲咯，佢就系话：哎呀，算啦，都喺埋一齐咁耐咯，又或者会系咁样啦。即系佢哋就会系讲呢一啲说话，会劝你。 但系你听唔听到头先嗰啲字眼咧？大部分人或者你自己心里边、都系佢令到我唔开心， 系啊， 系佢令到我唔开心， 咁 唔关 我 事， 我自己唔开心啫， 系啦。但系个关系上面咧，好微妙嘅，冇可能咧，就而家我想讲嘅第一个秘技。其實關係唔係線性嘅，唔係我令到你唔開心，或者你令我唔開心，係、其實大家都有份去造成呢件事嘅。講、關係啊嘛，而家我哋係 兩個人， 兩個雙方噶嘛。咁、如果你成日指責就係話你搞到我唔開心、你改變。你改變之後咧，我就會開心嘅話咧，咁呢個好直線、好線性嘅啫。咁就你咪會往往都係淨係要求對方去改變咯。 同埋呢樣都好危險啊！即使話你將你自己嘅開心同埋滿足嘅話，就擺喺人哋身上咯， 係啦， 係咪啊？ 係啦。 咁啊，對於佢嚟講嗰度好唔公道。 但係同一時間佢都會咁諗噶嘛？ 係啊， 都係我令到佢唔開心啊嘛，係咪、如果嗰個係另外一半嘅話， 係 咁即係話你其實關係咧最緊要第一個秘技就係大家都有份造成而家呢個局面，唔係淨係單方面。 唔好怪曬人， 唔好怪曬人。咁如果係咁讲嘅话，下一步嘅就係我都有份嘅，造成呢个局面我都有份，有冇啲嘢我都要去睇下我自己有啲嘢可以改善，或者係咪我令到佢咁。是咪嗱，好簡單就 我有咁諗噶， 你有咁諗， 係啊，我有咁諗噶， 好大嘅進步。 因為 我諗你都有啲經歷先，係 冇錯，因為我撞過板啊，係、我撞過板，我就覺得嘅，如果係呢一個咁樣嘅相處係唔 work 嘅，佢總係中間嘅有啲精結嘅嘢，我係做得唔好嘅，係 啦。 咁所以我就會覺得當然咧，有時係要你需要等你嗰啲唔好嘅情緒過咗之後嘅話咧，你冷靜嘅你先會諗到呢啲嘢咯。 但係其實都多數咧都要諗下嘅，其實點解每一次嗰個對方咧講咗一句説話或者做一個行為？都往往令到咁刺激， 撳 著你嘅，點解下下都咁多中嘅咧？系咪自己著意咗咧？或者系嗱、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个关系咪就系自己都有份造成 咯，自己嘅问题， 唔系净系单方面一个人咯。咁所以咧，其实喺呢方面咧，其实系一个循环不息嘅pattern 嚟嘅，系一个行为嘅模式嚟嘅。如果你净系单睇一个对方做过啲咩令到你唔开心嘅话咧，系解决唔到嘅。自己要喺埋谂到自己嗰部分先，呢个第一个秘技。即系如果拎得走今日嘅话，一定要谂到呢样嘢。 即系唔好净要佢改，自己都要谂下。如果能够嘅话，点样可以改善自己咧？ 嗱，我举一啲例子啊，大家都知噶啦。譬如咧，琴日咧，我啱啱即系近排咧，见咗一个个案。个案咧一嚟到之后咧，就话嗱，多数都系咁嘅。那个模式出现咧，就系话我最需要佢帮手嗰阵时咧，佢就走咗去，我永远都揾唔到佢嘅。嗱，呢个成日都听到噶， 好傻啊！阿 Jenny 呢个讲得好傻， 因为我见嗰啲课程，见嗰啲个案全部都系咁噶嘛。我最需要。嗰時咧，佢就係走咗去噶啦。咁跟住隔離嗰個話：你真係誤會啦。其實我有幫過手嘅，你睇唔到嘅咩？一定會睇唔到嘅，係 啊，睇唔到噶。 但係問題咧，就當時佢想幫手嗰陣時，你又要諗下揾佢幫手嗰個人會點咧？可能就係唔啱自己心水啦，係 啊， 唔啱自己心水啦，唔係自己方法啦。不如我等我嚟啦，我自己做曬佢仲好啦。一定會係咁樣嘅。 哎呀，好熟啊！我 係咪好熟啊？咁所以咧，呢個唔係佢，唔係對， 唔 係 淨 係 佢個問題啦。 係啊，所以唔係淨係對方唔幫手嘅問題。其實你睇唔到佢想幫手嗰陣時，只不過同你心目中唔啱心意，所以其實你打走咗佢。 係啊， 係。咁呢個係第一個模式咧，就係你越追嗰個人，你越想佢幫手咧，佢因為之前受咗啲唔好嘅經驗啊嘛，佢咪越走 越走。 咁呢个就叫追走嘅模式啦。 下次佢都唔帮啦，因为我帮你都唔会中意噶啦。 因为你打走咗我啦嘛， 系啊， 我想帮嗰阵时就俾你话我，咁我梗系唔帮啦。但系每个人系个体嚟噶嘛，我自己有我自己做嘢嘅方法，譬如教仔女呢啲就一定会出现到噶啦。有啲人梗系会松啲，或者话发挥佢多啲，不如我。抚摸佢情绪先啦，由个情绪开始入手，跟住慢慢先教啦。有一个就系严啲嘅，唔好理佢咁多，你总之做。 睇后果嘅啫， 睇后果， 考几分翻嚟嘅啫，我净系睇分数。 或者咧就系而家你有做到俾我睇，佢一个就睇情绪，一个就系人人有唔同嘅方式去处事。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哋喺边度学识处理或者关系，就系爸爸妈妈嘛。我哋嘅原生家庭影响我哋好深噶嘛。但系其实呢个世界或者呢个教育制度系冇教过我哋点样样去相处噶嘛。其实最难搞嘅嘢就系关系，因为好微妙。你只不过好复杂，你有一部分嘅嘢记住就系我有份造成，就系因为我有份打走咗呢个人。其实佢唔系唔想帮，系我赶走咗佢。到我呢度啦，有个个案，我哋即系我成日见呢啲个案啦。啲个案咧喺我呢个平台咧，佢就会讲到就系、是，其实我一直都唔系唔想帮你，系因为一直你都唔啱你心意，唔啱你啊，全部都系。咁我有咩计可施啫？我咪又同啲仔女玩咯。我功课嗰部分我唔可以理噶啦， 交晒俾你啦， 交晒俾你啦，你搞啦。 得啊嘛， 系啊，但系。点会忍得住手啊？你见到佢功课唔得，或者见佢，我始终都会插下手噶。插下手之后咧，你就话你又嚟批评我啊？系咪？呢、這个就好大嘅。 即系起杠啦，即刻。 但系真唔知点解嘅 ，Shirley， 因为嘅永远你系插完手之后嘅话，你真系觉得啲嘢 OK 翻嘅。 个个都系咁谂 噶，个个都系咁谂嘅。但系你就要谂下啦，你究竟想唔想佢帮你啊？真系嗱，一件事有一件事。 帮你，你又话人哋帮你啊？嗬，唔帮你 系 啦，你又 唔帮你就话人帮你，帮你嗰阵时就话 啱心水，系啊，你想 其实唔关男女事嘅，系个个都系咁发生。 系啊，对人都系，即系对朋友都系。 但系关系咧系一个。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嚟噶嘛，讲讲夫妇，讲男女朋友，咁喺原生家庭学嘅，你要知道你原生家庭点样样走落嚟，咁其实呢个又好复杂咯，因为 个个都唔同， 两个都唔同， 系啦，再加埋咧，头先我咪讲话，其实由拍拖开始，其实先系开始，即、就、系、是、你个婚礼开始，你先系一个大 project 啊嘛，呢、个 project 咧唔系你两个人嘅喎， 系 两家两家人嚟嘅， 谂起就惊， 系咪？即系你简简单单，如果讲旅行，头先我都讲过，如果旅行结婚，好似好看似好简单，但系后边。嗰啲后续嘢咧，系咪去边度屋企住啊？嗰啲全部都要个 project 嚟噶嘛。好啦，呢、這个头先我讲嘅第一个 pattern 就系你越追佢，佢咪越走咯。 系 好啦，第二个我见到个模式系咩咧？就系、是、两个咪嗌拗拗拗不停，拗完之后咧，我近排见到个个案啊，就系因为我做家庭治疗噶嘛，咁有细路仔一齐嚟嘅，啲细路仔就话：，哇，你哋成日都闹交，究竟点咧？细路仔其实系最担心、最敏感，我究竟点咧？ 点好？ 唔好嗌啦！有个个案咧，我直情系我叫咗啲小朋友出去，因为做夫妇嘅工作就唔可以唔方便佢哋喺度啦。佢哋两个夫妇就开始嗌交啦。个细路咧就直情开门。 因为乜嘢啊？ 因为其实好小事都 即系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佢哋因为倾唔掂啊嘛，一有声音咋，竟知个仔女几敏感啊！即刻开门。你哋唔好嘈啦，你哋唔好再嘈。 咁识性嘅几大？ 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 可能已听惯见惯。 我谂对于佢哋好困扰 其实咧，喺之前咧已经系佢哋已经话俾我听，佢顶唔顺佢哋支持唔到佢哋呢个嘈。其实已经喺心里边咧，其实好多小朋友都会，如果你各自问佢，其实佢哋会问做咩唔离婚呢 是其实爸爸妈妈吵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嘅话系最痛苦嘅。 系啊， 佢既帮唔到嗰件事，但系佢又会 suffer。 最初嘅磨合，如果磨合得唔好嘅话，如果冇商冇量去解决好芝麻绿豆，即系你我哋芝麻绿豆嘅事，例如婚礼，例如去到边个住，例如而家开始做节啦，系咪？听日做节啦，去边个屋企食饭？ 系喺边个屋企食饭先？ 食饭先，或者 乜嘢？ 系啦， 出嚟食定系自己喺屋企煮？ 嗱，呢啲都全部都要商量。 喂，你嗰餐有包？鱼今日冇， 系啊嗱，譬如近排又有一个个案咧，佢话俾我听就系话，点解你会喺我爸爸妈妈同我一起食饭，即系四个人一起食饭嗰时候，去讲我爸爸妈妈嘅嘢咧？ 哎呀，呢啲就唔得大忌， 呢啲大忌嚟噶嘛。但系呢啲喺个其他即系隔篱嗰半，佢觉得呢件事其实我见到有啲嘢，我咪想好似分享或者倾偈咯。 以为冇嘢， 一个粗疏嘅一个讲话就会变咗咁样噶。所以因为倾唔掂啊嘛，佢哋好啦，這個、呢个咧就系、是、不停嗌交嘅话咧，我形容咧就好似。 斗鸡咁， 嗯 哼，似唔似一啲斗鸡嘅场房？ 系啊， 場 所你死我活， 或者啲斗紧蟋蟀嗰个状况。 嗯 嗯，咁跟住第三个情况见得最多嘅就系我好难同做家庭治疗嘅，就系、是、因为佢根本咧一个嚟就一个唔嚟， 哎呀， 另外一个嚟嗰阵时候，另第二个又唔嚟， 唔想见到你， 唔想见到你，已经去到好。 咁佢如果去到咁嘅階段，仲有冇得即系掹嘅？如果你覺得 有一個動機嘅，咁、呢個動機多數為仔女咯、 嗯， 大部分都係為仔女啦、因為仔女嘅影響最深啊嘛。而佢哋都係、全部嘅人咧，我都覺得嘅嗰個意圖咧，其實都係好錫細路嘅。呢個係大前提嚟嘅。佢、可能做唔成夫婦，但係佢都可以係佢，而永遠都係佢爸爸媽媽。呢個係不改變嘅事實嚟噶嘛。咁、所以為咗個仔女嘅大前提咧，佢哋會好肯嚟嘅。係、要一個動機喺度。未得到去見到，即係俾我見到嘅話咧，我見到其實嗰啲動機或者佢改變之心都好強嘅，唔、係一定改變對方， 明白 改變自己都好想行多一步，都係嘅，其實係。 阿 Shelly 嗱，咁我哋時間咧就仲有兩分零鐘啦，不如我哋俾一啲好啲嘅叫建設性啲嘅建議啊！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比較負面嘅做法啊、情緒，點樣可以令到個婚姻即係會就算有嗌交都可以繼續大家開開心心落去咧？咁樣， 我覺得即係個現象好奇怪嘅，即係好有趣啦，應該咁講。嗱，我哋咧身體有毛病咧，我哋會去睇醫生噶嘛。但係咧，如果你依啲夫妻或者關係上面有毛病咧，好少睇醫生嘅。睇醫生係睇咩咧？就真係以為自己抑鬱症啦，或者自己 家丑不出外傳啊。係 啦，所以咧，其實而家其實有好多呢啲嘅服務噶，唔係一定係家庭治療師噶，就算社工都好多時會做家庭工作噶嘛。其實首先第一部分咪要去佢哋度先咯。而如果咧你一但俾人哋即係標籤咗啦，你係有唔開心嘅，變咗抑鬱症嘅話咧，嗰、那個對方咧更加容易覺得係你有問題，你搞掂你嘅事先，就冇翻嚟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第一步最緊要就係喺最初開頭咧，攞啲事出嚟，慢慢有商有量傾偈，唔好淨係甜甜蜜蜜嘅時間，淨係話傾偈，即係去邊度食飯啊、睇戲啊嗰啲嘢，嗰啲係好小事。但是你為了你的將來，為了你行得遠一點的路的話，你必須要去一起傾，一起去商討究竟我心裏面的需要，其實最重要講到出來。所以第二個秘技最重要就是我們是要講到自己心裏面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不是錢銀，不是一些物質的東西，是心靈上面的東西。例如我為什麼很想找你去幫手，因為其實我已經做不來了，我已經很累了，或者我心裏面很想你去關注我一些，不要長期不在家裡，或者不要長期即忽略了我。其實我的心靈這個需要是更大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去跟人磨合的話，首先希望可以坦誠自己出發先啦，話俾對方聽其實你最大的需要是什麼。 同埋你自己究竟系点谂嘅？ 系 啦，系嘛？ 呢、个嘅沟通系第一步，最紧要知道。 O K， 最紧要心里面嘅事讲出嚟，开诚布公，然后大家慢慢好好地倾好佢，系咪啊？好，今日多谢晒嘉年治疗师 Shelly， 多谢晒，我哋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好唔好？ 好。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翻到十二点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人啦，我哋嚟咗半个钟头嘅节目，会有呢个 Dr. Eric 啦，个宠物嘅问题啦，同埋会有我哋嘅职业安全短嘅，千祈唔好开，翻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私家诊所季节性流感疫苗资助计划今日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等嘅官员联同医管局高层接种疫苗。卢颂茂话：自三月解除口罩令之后，呼吸道病毒仍在社区引起感染。夏季流感高峰早前已经开始，分别有百多名成人同十个儿童重症。當中有死亡個案，多數沒有打針，因此當局今年提早推出流感疫苗資助計劃。 團結香港基金今日舉行理事會會議，一致決議由創會主席董建華出任榮譽主席，陳志思出任基金會主席，新任命即時生效。團結香港基金理事會表示，董建華在2014年創立團結香港基金，在他帶領之下，基金會和三個營運組織的貢獻有目共睹。陳志思曾任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召集人，去年獲邀出任團結香港基金常務副主席。理事會相信，在陳志思的帶領之下，基金會在服務香港、貢獻國家方面，定能夠承先啟後，創造新輝煌。資助學校玫瑰崗中學計劃在三年之後停辦，其中一名學生家長兼家教會成員李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日前出席辦學團體道明會的會議，會上提出學生可以轉到港島區另一間學校升學。他話道明會當時強調未商討好，不會公布。李太話他們仍在爭取玫瑰崗中學繼續存在，如果道明會不想辦學，可以交由其他有心人去做。他說二年中三的兒子入讀這間學校之後，教師啟發兒子的學習興趣，他感到欣慰，很希望學校能夠繼續生存。道明會已經成立中學過渡委員會，被問到教育局的角色是怎樣，李太認為發生這麼大件事，教育局理應參與。杭州亚运港队朝早有多项赛事进行，羽毛球团体赛展开，港队女子团体在16强不敌中华台北，无缘晋级。游泳方面，何诗蓓出战50米自由泳，以总成绩第二名晋身晚上举行的决赛。剑击方面，港队在男子佩剑团体赛半准决赛输给伊朗，八强止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9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411.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0点，系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4元，跌2.1；腾讯控股298元，跌4元；美团111.3元，跌3.5；友邦保险63.2元，跌0.85；恒生中国企业60.88元，跌0.62；阿里巴巴83.4元，跌1.1；港交所285.4元，跌4.8；中国平安44.4元，跌0.5；中国海洋石油13.7元，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49.4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5，人民币7.31，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32点，系跌639点。港金报1750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93美元，卖出187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 亦赞扬咗新时期党员干部嘅砥砺奋进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同价值思考。 国剧830县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人人讲瘦身就会同你讲要注意卡路里，究竟卡路里同我哋嘅身体又有啲咩关 系？卡路里系一个数据嘅显示啦，即系食几多嘢入去啦，佢会转化成为一个热量、热能嘅嘢啦。咁呢个就我哋叫卡路里嘅嘢啦。但系唔可能嘅系，今日食咗2000卡路里，跟住我烧2000卡路里，咁我咪会瘦咯咁样。其实人本身基本嘅新陈代谢系需要有卡路里。 要学识点样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你哋好啊！ 喂，我问候小狗， 系冇错，知你而家啱啱做紧啲工作吓，咪、 啊、 多谢多谢 多 谢晒，抽出时间。 钟前系啊，佢打电话嚟，我啱啱做紧只猫嘅只狗仔嘅盐水， 系啊，我仲听到添，听到嘅。 希望佢快啲回复健康。 Eric 呢个好医生 啊 ，OK， 好 ，Doctor， 今日我哋系讨论咩话题？ 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啲我认为两三个我认为香港人好鍾意嘅品种，不过依特别啲猫嘅，我哋讲猫同埋狗啦，今日特别猫嘅隻品种咧系特别多问题嘅，所以系嗰啲 扁面嗰啲系嘛， 我明白点解人鍾意，不过就好圈好点嘅动物嚟嘅。好啊，咁我哋一个咧就系讲讲猫先啦，咁我哋 就今日讲下苏格兰折耳猫同埋呢个嗰啲短腳貓啦， 係、嗯、好可愛啊！ 嗱、你咧，小強講可愛咧，就某一啲養貓嘅人嘅角度，但係你如果從健康嘅角度咧，佢哋係唔健康嘅，或者唔應該培育到佢哋咁樣，係咪啊 ，Terry？ 係啊，其實啲世界上咧，有即係我知道有愛錫呢啲貓主呢啲品種嘅狗嘅貓狗隻嘅，啲人會。我明白佢嘅反對啦，係不過咧就其實咧，蘇格蘭繁衍貓好多時都要好多喺香港都幾近親繁殖嘅，都好多問題啦，同埋折耳嗰度有原因性嘅解釋啦。短腳貓基本上唔應該存在嘅、right？ 我認為冇一隻應該冇人應該買短腳貓， 好慘啊！ 短腳貓 殘忍嘅今日我準備講埋臘腸狗，臘腸狗就冇咁嚴重嘅問題啦。不過如果你話狗隻好嚴重嘅，因為其他狗隻就唔係咁 popular 啦。譬如沙皮，我認為即係又係一個好 terrible 嘅品種嘅，因為皮膚嘅因素多到咧，基本上咧有印象，好似有13種遺傳嘅皮膚因素引致狗有皮膚病，佢有曬13種嘅。 哇，係啊， 所以有啲品種你問我，如果冇存在仲好嘅，有啲人會話嗰啲好扁面嘅狗啦。啲 bulldog 啊嗰啲咧，嗰啲起碼你話嗰啲都你可以下又係有啲可圈可點。咁啊，佢而家存在緊梗係生命寶貴啦。不過你有得選擇可以揀走嗰啲整佢辛苦嗰啲而純粹係靚嗰啲因素啊，譬如鼻哥扁啊，隻眼特別大啊，呢啲咁嘅嘢可能係仲好啲添。所以 即係你為咗審美上面啊嘛，係咪？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既然你哋人能夠將佢哋去配種配到嘅就係你哋中意嗰個樣，其實你哋冇諗過就係配一啲嘅就係其實令到佢哋嘅就係健康又好。系嘛？即系又长寿嘅，点解唔去向嗰个方向发展咧？ 我哋做人有好有 double standard 嘅。你知道而家人都可以做即係遺傳因子學係好發達啦。好明顯咧，次次有影我哋影響人嘅遺傳因子，譬如我想我細蚊仔有藍色眼睛嘅。其實科學我相信而家做到噶啦。好啦， 呢個唔可以噶嘛，在道德上 唔可以咁樣做啦，咁樣做係好錯啦。所以好 unethical， 所以其實冇即係差唔多成世界一般國家都唔呢啲係犯法嘅，所以其實點解人唔可以，不過動物可以咧？所以咧就都係有問題嘅。不過你可以話咁，我哋即係有永遠都有 double standard， 世界唔完美嘅。譬如我哋羊，我哋會揀啲越嚟越多毛啊，或者越多肉啊，咁樣都係一個揀擇遺傳因子嘅嘢，所以唔係全部好有問題。不過我認為放只寵物，因為冇話。养人啊，食物啊，或者制造羊毛嘅效果啦，我认为呢啲有啲完全多余啊。 不过 Dr. Eric 其实撇开道德个睇法咧，即系应该唔应该呢个睇法之外咧，头先你所讲有呢个品种咧，因为佢嗰个 breeding 方面出现咗一啲嘅先天性嘅问题，所以嗰个养嗰个人咧，其实都有心理准备。如果你真系要买接耳猫、短脚猫或者系嗰啲头先你讲咩沙皮狗，系有好多嘢你系要更加 extra care， 或者你个第时个医疗费系会更加大。 啱啦， 可唔可以咁？ 所以嗱，我哋讲苏格兰接耳猫先啦，咁其实咧，你知唔知咧？佢接耳嘅原因系点嘅？因为接耳咧，佢原因系因为佢个软骨畸形。佢耳仔系软骨嚟嘅，大家都食过猪耳啦，所以一嚿软啲可以照入去个骨。嗰啲畸形嘅骨咧，原来咧一只接耳猫咧，嗰度畸形咧，成身软骨都畸形嘅。 所以咧，个基因嘅问题系嘛？因为基因问题 系啊，系啊，基因问题， 全身嘅软骨都有问题。 接耳咧，同基因课你个教入边嗰啲软骨系。有关嘅， 咁即系唔系净系耳仔嘅骨嘅原因噶咯？如果你咁讲法，唔系会净系耳仔出现问题咯？ 系有问题噶，所以佢哋有几个特别病添噶， 系 一个遗传性嘅关节软骨关节炎嘅病。所以咧佢哋就会基本上可以四至六个月大，只狗就只猫就越嚟越严重，越嚟越跛噶啦。 但呢、這个唔系一个永，即系唔系一定会噶嘛，即系有可能啫。 唔系有可能，不过唔多唔少都可能有啲嘅。系啦，咁样个痛楚系有少或者大嘅啫。其实咁啊，少可能佢唔系好怨气啊，有啲唔开心啊，佢惊啊，或者好严重就成日都痛咁样，唔想喐啦。最惨系纯粹止痛嘅啫。我哋做医疗咧，就其实即系个病我都医好嘅。系啦，所以呢、這个啦，呢啲猫因为又系多啲机会有甲状腺荷尔蒙分泌过高失调，咁就呢个甲状腺荷尔蒙过高咧，即系你会新陈代谢快咧，个心肌会发大，所以佢好常见一个心肌发大嘅病嘅，多过其他猫嘅。同埋另一样嘢，因为佢哋啲繁殖嗰啲品种问题咧，有另外因为好多系英，即系只系英短或者英长去繁殖出嚟啦。咁我有一个病系一个肾病，系啲肾咧基本上咧天生就好快冇组织，入边你知肾一嚿肉咁样噶嘛，咁就冇晒，入边变咗空心嘅。咁样就呢个病都会引致佢哋即系早死啦。咁啊，呢个品呢啲病咧，就其他呢啲病就唔系真系斋。蘇格蘭接耳，不過蘇格蘭接耳會多好多嘅。咁短腳 啦， 短腳貓就即係多端啦。基本上咧，第一樣嘢佢短腳嘅原因係因為佢腳畸形啦嚇。咁佢畸形咧就冇唔止佢腳嘅，其實短腳貓佢個背脊都畸形嘅。 係啊，會點啊？ 長 係啦，所以咧你嗰啲教嘅喐動個空間咧係細咗好多嘅，所以可以幻想你個手踭係喐到少少嘅啫。然之後我哋喐到差唔多你如果喐你自己手踭係喐到180度啦，係咪？咁就接近啦。嗰啲貓係喐少好多嘅，所以行路咧係好辛苦，佢更加跳唔到，唔知因為後腳發唔到力，啲肌肉佢位唔正常，啲骨又唔正常，腳又啲站唔正常，個背脊其實係有時咧，佢背脊每一節脊椎咧都喐個幅度係細啲嘅。 总之猫做到嘅嘢佢都做唔到， 点解边一个即系开始要咁样？ 正常猫做到佢都做唔到， 我唔知啊嘛， 唔得意咯， 我 知啊， 系啦，同埋你有冇谂到嗱？呢啲好明显某啲会引致风湿啦。你可以幻想咧，佢喐唔到，佢做唔到好多正常猫嘅行为。你头先讲跳啦，不过你有冇谂过佢点样清洁自己啊？如果佢住 埋， 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呢啲我认为系你。 阻止一隻生物做嘅天然嘅動作，我認為係殘忍嘅。 喂，但係 Dr. Eric 好似好唔公道喎、啊。你話短腳貓咁唔好咁唔好，咁但係臘腸狗咪短腳狗咯？其實有咩分別啊？佢都係細細細只嗰啲腳。 臘腸狗同頭先我講啲貓咧，係有啲嘢好似嘅，譬如頭先講嗰啲呢種貓咧，其實係容易。有椎間盤突出啊啲咁嘅嘢啦，臘腸狗都係嘅，好多長型狗都係，同埋臘腸狗同嗰只短嘅貓又好似，唔係 randomly 揀啦，又係因為短腳，咁又有好多時有手踭問題啊，同埋佢哋係最出名，有直情有自己個名稱咧，就一個臘腸狗嘅椎間盤突出，咁佢咧就係因為佢個身形啦，同埋佢本身嘅結構嘅問題咧，佢同其他品種比較咧係容易肌彈嘅。 咩瘫啊？ 瘫啊，瘫啊， 行唔到 啊，直情瘫痪啊， 瘫痪， 后脚冇晒知觉啊。如果你见咧，我哋做医生，你可能个个都见过喺 YouTube 或者啦，有啲狗咧系坐轮椅嘅， 见过系后边后肢啊嘛，系俾个轮椅佢噶啦， 见过见过， 佢就系靠前边嗰两只脚行。 系啦，两个碌袋只两只脚咁行啦， 系 好多时咧嗰个 advertising 咧系用只腊肠狗嘅。 即系话好常发生喺佢哋身上系咪？ 系啦，其实有其他狗嘅，譬如嗰啲嗰啲歌姬啊，都会容易啲有呢个问题啦。就唔似系呢种狗嘅，不过就呢种狗特别多。其他长嘅狗咯，好似Basset Hound 啊嗰啲好大嘅，好似史诺比嘅啲长耳仔嗰啲狗咧，嗰啲长身狗都好容易嘅。咁就嗱，佢容易搞关节炎啦，椎间盘突出啦，同埋有时系容易整亲背脊添嘅，纯粹系。唔係一定瘫嘅，次次都有时係纯粹佢背脊好容易痛嘅。又长啦，但佢有其他自己嗰啲问题啦，譬如呢啲问题就唔係好大件事，不过你买隻靓嘅臘腸狗你可能会唔想要啦，譬如佢好兴呢喺格拉底啦呢啲咁嘅范围呢就会变冇晒毛啦，就变黑色嘅。就唔靓嘅，不过冇得醫又冇嘢可以做嘅。有时呢都会纯粹呢冇原因嘅。又系啲古怪 嘅。都系先天性嘅问题嚟係嘛。 系啦，不过呢啲就冇头先嗰啲 咁严重， 对只狗冇影响嘅，所以起码呢啲唔影响佢，我唔理啦，因为系美貌问题啦。不过咧就不过有啲人都会嚟带你睇医生啦，梗系，所以咧就系咯，即系有啲品种要三思。我认为买只狗之前或者领养或者买都好啦，就即系你要做足功课，明白每一个品种嘅个别问题，所以你知道，因为你好头先讲啦，唔系唔止你只动物。痛啊！你个荷包都痛。如果 系噶，系噶， 系啦，因为你次次特别嗱，领养就冇计啦。佢只动物存在唔关你事。不过你去买咧，你系鼓励咗呢啲行为嘅，所以呢啲动物唔系唔可以，即系 apart from 短脚猫啦，唔应该有短脚猫。不过你譬如养狗，其实系应该去一个好好嘅 breeder 去去揾一个佢有做晒 信得过嘅 遗传系啦，系有个高质素嘅。有醫生可以用佢嘅喂，即係嗰啲 standard 係好高嘅，冇背脊病，佢阿媽阿爸阿公阿爺全部都冇嘅，先至可以買咯。 喂，對唔住，我想 check 問啊，可以 check 到連佢阿公阿爺有冇病都 check 到嘅咩？ 其實喺外國咧，就香港就少，喺外國咧好興有啲 dog club 嘅，啲狗會嘅，咁樣就唔係即係香港好多時都有少少扮靚會，成班人吹水嘅啫。不過咧有唔係個個都係啦，不過有啲係啦，有唔同嘅品種有唔同嘅 standard 嘅 level 啦。不過喺外國咧，差唔多個個品種咧都有自己嘅好專業嘅會嘅，嗰啲會咧有個 registrar 就會譬如啦，我當狼。狗咁样啦，个髋关节，佢一定要去一个医生，医生唔止系普通医生嘅，唔系我咁样，系有个医生可能系专做呢样嘢，有个 license 嘅，可以评分添嘅。咁佢譬如佢唔系90% 以上唔俾繁殖 ，OK， 可能系严重到可能70-60% 到90%呢啲可以卖俾人。OK， 不过咧就60% 以下咧，嗰啲会偷嘅，嗰啲好多时会人道毁灭添嘅。所以你话残忍唔残忍？不过即係起碼你知道，你去有呢個 registration 嘅動物，佢祖宗十八代都有呢個信心保證， 係咪？ 知道 係 健康嘅咁樣， 又排除道德問題啦。你咁樣即係嗰啲腳跛嗰啲狗唔識存在，呢啲係第二個問題嘅啦。不過起碼你知道，佢哋唔係 perpetuating， 佢哋好心啦，話即係唔想繁殖啲有問題嘅狗害。 即係早即係之後嗰好多代咧，因為你因為俾一隻唔好嘅繁殖，就變咗 一個基因嘅問題，係咪？ 係啦， 就存在一啲唔好嘅基因喺裏面。明白。 嗯、 好、 嗯。 所以作為一個嚇、啊，即係養貓又好，養狗就好，即係有時唔好，因為佢養得意係嘅。有時尤其是佢 B B 咧，你短嗰位好得意啊，因為佢行唔到咪跌啊跌啊。但係呢啲咧係有好多後遺症。 嗯，咁我知道啦。我 知道知錯未啊？ 知錯，係 啊， 道歉。 我哋都唔應該有好，我哋唔好鼓勵呢個咁樣嘅行為。 知道曬啦。 嗯、心痛的好像是见到的。 嗯 好啦、啊、喂好啦今天多谢晒多谢 Eric, 带来一些的资讯。 唔该晒 Eric, 唔该晒拜拜。 拜拜。 中秋节快乐。 继续依狗，继续依猫猫狗狗。 系啊， 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噶啦，一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个职业安全短剧，咁大家依家要留意一下呢个做嘢嘅安全问题啊。 系、啊、 OK， 好，听日星期五我哋又有校长嚟咯。 哇， 中秋节嘅 special 啊，是 啊 我哋有啲同中秋节有关嘅嘢啊。 好、哎、啊，都谂啲嘢先。 我仲争你一个 C 啊。 系啊系啊系啊， 拜拜。 好，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 ，Sarah， 头痛头痛，好头痛啊！ 肥强，你冇事啊嘛，你已经冇乜头发噶啦，你再咁样扯啲头发嘅话，我惊你更加无法无天啊 ！Sarah。你呢铺一定要帮我啊！有个大老板咧，觉得我一表人才，个样咧又好似好做得嘢，个脑咧又好似好有谂头，所以咧等杯俾我搞酒楼啊，一切都好顺利。但系咧去到而家咧准备搞装修，我突然间觉得，咦咁顺利，好似有啲唔妥，我怀疑咧我有个盲点啊，有啲地方冇留意，所以揾你帮忙，帮我揾翻嗰粒盲点出嚟啊！ 肥强，你好彩啦，嗱你先唔好喐啊，嗱唔好眨眼，我揾到个高人嘅。他会很快找到你的盲点的，然后就帮你解决问题，他就是我老表。 Sarah， 我相信只要我一讲一讲老表，老表就到，是不是？ 果然是叻仔啊，老表呢边。 Hello， 我是 Sarah 老表啊，我叫 Vivian。 Hi， 老表你好，我想呢搞中式酒楼，怎搞，什么布局，什么 style， 什么摆台，咩个鱼缸你又摆向边边？我已经有晒全盘计划噶啦，要准备开工装修、啊。 肥强叔叔，我完全知道你想点，等我整走你粒盲点先。好简单，原来有一份建筑地盘安全规例56嘅第一条建筑工程情报书，里面每一项都填写清楚，包括承建商名称同埋地址、装修同埋建筑单位嘅位置，仲有一啲装修工程，例如系工程性质、开工日期等。 同时亦都要填报工程所使用又或者将会使用的重型机械资料，填妥之后签署并且盖上公司印章。由于这份表格即是情报书真的很重要的，所以必须要尽快在工程展开后七日之内交回去劳工处，除非你的建筑工程由展开那日起计将会在少于六个星期的期间内完成，又或者在上述装修又或者是建筑单位的位置在任何时间雇用或者是将雇用进行建筑工程的工人不超过10名。 好彩我醒目啊，原来呢我一早都备好呢一份工程情报书，等我都尽快提醒老板先，因为呢建筑工程的承建商是需要向劳工处处长情报呢个建筑工程的资料，如果冇作出呢一项情报呢是属于违法的，承建商除了可能被检控外呢，亦可能会错失一个向工序开展初期得到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提供改善工作地点安全同埋健康信息嘅大好机会。 好嘢好嘢啊 ,Vivian 表妹果然係犀利啊，你清走晒盲强嗰啲盲点啦，咪即刻醒目晒啊。咁你又知唔知道成个装修工程完成之后，酒楼准备开始营业之前，酒楼东主有啲乜嘢特别要留意啊？ 辛苦你啦 ,Sarah, 呢个我知啊，等我呢个醒目叔叔接力啦，当然呢就係做足防火措施啦，确保所有离开酒楼嘅所有走火通道必须保持妥善及畅通无 留咗，以便咧火警发生嘅时候啊，啲员工能够迅速逃离现场。至于用嚟处理食物嘅机器，例如碎肉机等咧，就要安装好合适嘅安全护罩，避免员工喺使用呢啲机械时咧被机器所伤啊。 冇错啊，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千祈唔可以漏咗噶，知唔知系乜嘢咧？ 我知啊，因为咧酒楼系属于英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在酒楼开业前，酒楼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应情报工场情报书。情报书上呢就要清楚填写酒楼名称、地址、开始营业日期、有权管理或者控制酒楼的人士的姓名、酒楼内采用的工具、简述所装置的机器、雇佣人数等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或控制酒楼的人士或其代表签署。 冇错冇错，新开一间酒楼呢是有好多学问的。是啊，大家都知道要注意啲咩啦。咁我哋而家去饮啖茶，再讲嗰啲相关职安健知识，你哋知啦。应情报工场危机四伏，规矩要跟足安全是福。我是 Vivian 陈慧敏。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丰收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丰收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㗎。